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6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除焚较量功德品第30-14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喜，舍界，舍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舍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喜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喜，身界、身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喜，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喜，意界、意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意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 正气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识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识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清晰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清晰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清晰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将息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 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江西，彼皆彼皆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彼皆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见？彼世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清晰，相界、彼世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相界、彼世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相界、彼世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世尊，云何以舍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清晰，舍界、舍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舍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讲习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清晰，身界、身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知，一切相知。讲解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 身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请喜，意界意界性空，黑锅以意界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降喜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黑锅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降喜，眼界、眼界性空，黑锅以眼界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请喜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黑锅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请喜，耳界、耳界性空，黑锅以耳界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 皆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洗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清晰，鼻界、鼻界性空。黑锅，以鼻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清晰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清晰，舌界、舌界性空。黑锅，以舌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清晰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 师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请息。身界，身界性空，黑锅。以身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请息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海过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息。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师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息。意界，意界性空，黑锅。以意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息。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黑锅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息。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师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息。眼界，眼界性空，黑锅。以眼界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 清晰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习，耳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耳界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清晰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清晰，彼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彼界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清晰，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舍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清晰，舍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舍界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 舌处为圆，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萨行。讲习为戒舌十戒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为戒舌十戒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锅，以为戒舌十戒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舌戒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身戒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身戒，身戒性空黑锅，以身戒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戒身十戒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处戒身十戒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戒身十戒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锅，以处戒身十戒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身戒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意戒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意戒，意戒性空黑锅，以意戒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锅，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眼界，眼界性空黑锅，以眼界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眼识界 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洗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耳界，耳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耳界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彼界，彼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彼界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洗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洗舌界、 蛇界信可黑锅，以蛇界信可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、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身界、身界性空。何以过？以身界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过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意界、意界性空。何以过？以意界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过？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降息地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请习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息地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降息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卷第116。